这是一个约11岁的小女孩，她和她的父母当时站在难民区的一个防空洞附近。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她的父亲，开枪打死了她的母亲，还用刺刀刺中了她的肘部。这是一个7岁的男孩，肚子上被刺了4-5刀，他已经死了。马吉之所以选择这几个伤员，是因为威尔逊正在给他们治疗，伤口暂时裸露在外面。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决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鼓楼医院拍摄一次。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吉影片，从拍摄李秀英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938年1月，大多数的镜头都是马吉在鼓楼医院里拍摄的。在这期间，马吉一共拍摄了近30起大大小小的案例。由于无法记录声音，所以马吉把每一个案例写成一段话。其中最长的一段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的遭遇。夏淑琴当时只有7岁，如今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就像昨天发生的那样清晰。 医院进来的时候，当时连刀3刀，当时我又死过了。当时我醒的时候，看到我妈妈就睡在桌子外的衣裳一起扒掉了，我的小妹妹就死在院子里头。后来我们出来，幺幺这个也不呼，幺幺那个也不呼，没来一个呼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个，从那个时候，大悲先生他就是这，他就叫马吉，马吉是拍照的，他当时就叫马吉，派人就到我家了，到我家照相的。 这是位于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的一所房子。30名日兵闯入这间房子的时候，房子里一共13口人，最后被日本士兵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杀死了11人。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因为晕死在被子下面，后来被邻居救了。画面中地上的尸体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们都死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1937年12月16日，马吉第一次拍摄成功。12月22日，在鼓楼医院第一次拍摄伤员。马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最恐怖的1月，用有限的胶片拍下了这些血腥令人发指却又无比珍贵的马吉默片。这是长江上一条小船的主人，日本兵向他开枪以后，又在他身上浇上汽油焚烧。虽然他拖着身子逃到了医院，但还是死去了。2名日军将他带至一所空屋内，将其强奸，并用刺刀砍其脑袋。他的身体已经完全瘫痪。这个男孩仅仅因为一个日本兵管他要香烟，而他没有，就被铁棒打。他因为日本兵向他要女人，他说没有，日本兵用刺刀刺了2刀。拍摄这些画面的马吉后来这样告诉他的妻子：重复这些令人恶心，但应该把他们记下来，这样这些真相才能有一天公诸于众。假如当时能有更多的胶片就好了。关于马吉的胶片一直都有一个谜，当时拍完的这些胶片藏在哪儿了？ 拉贝日记，马吉的书信里面没有一个字和胶片有关， 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的隐瞒。 秘密保存的胶片如何被送出南京？谁可以担负起这项重任？档案继续揭秘。 30年代的摄影机以及他使用的胶片都很珍贵，马吉在每次拍完了以后 都会把摄影机放进这样的一个暗袋里，然后取下拍好的胶片。从12月到1月间，马吉大约拍了8卷这样的胶片。但在马吉自己住的地方是不可能藏这8卷胶片的。我们先说他以前在下关待过的教堂，在他12月19日的信中，他是这样写的：下关仅存的建筑物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的前门被砸得粉碎，房子里面一团糟，所有的抽屉都被堆在地板中间，三楼所有的箱子也都被砸开。下关的教堂虽然建筑物还在，但是因为位于城郊，早就被日军洗劫一空了。后来马吉搬到了由他负责的那两栋公寓里，可是公寓里住满了难民，时常遭受到日军的骚扰。拍好的胶片必须藏到日本人绝对看不见的地方，但是那时候最安全的地方在哪儿呢？南京广州路小粉桥一号，约翰拉贝的家。现在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马吉把拍完的胶片都交给了他，再由拉贝把胶片藏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但我们查阅了拉贝的日记、马吉和福斯特的书信以及威尔逊医生的日记，都没有看到有关藏胶片的内容。拉贝在1938年2月11日第一次公开马吉胶片之前，都没有写过一个字是有关胶片的。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的隐瞒，而这种隐瞒其实是很好理解的。重要的证据藏在哪儿，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假如有一天拉贝日记暴露了，马吉的信寄丢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写，这样最终胶片还是能保存下来。但是这些胶片不能死留在南京，光是藏着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人能及早地将这些拍完的画面送出去，这才是他们最终的诉求。他们要尽快地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侵华日军的暴行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谴责声中停下来。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以前撤离。12月15日之后，就禁止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日军不仅派重兵把守南京的各个城门，并且占领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严格的岗哨。要想突破封锁离开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军方申请，拿到他们给的通行证，这是唯一出去的可能。除了通行证，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一旦走了就不一定能回来。可是在南京最危急的关头，走一个外国人就有一块安全区没人保护，谁能走得开呢？胶片最后交给了他，费无声。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费无声是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他叫乔治·菲奇，美国人，1883年，也就是光绪九年，出生在苏州，应该算得上是个元老级的中国通了。长大后子承父业，26岁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传教士。1937年55岁的乔治·菲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也就是照片当中最右边的这一位。他的工作主要有一项是负责和上海基督教总会联络，请求其支援食品和药品。他为了护送救济品来南京，已经有了几次去上海的经验，所以送胶片他是最好的人选。接到任务的菲奇首先考虑的是把胶片藏在哪里，他知道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有藏在身上， 于是就有了开头我们演的那样，他把8卷16毫米的胶片缝在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缝好了胶片，飞奇就告诉他在上海基督教总会的朋友维尔伯，让他给自己发一封电报，上面什么都不用写，只需要一句话，23号前来上海。乔治·飞奇有一本回忆录，叫做 My 80 Years in China， 我在中国80年。打开回忆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在上海的维尔伯给我发了一封电报，23号前来上海，括号提前说好。我仗着这封电报又一次获准离开。原来飞奇提前让维尔伯从上海给他发电报，就是为了能够拿着这份电报去跟日本人要通行证，并且给自己找一个离开南京的合理的理由。可是上了火车的飞奇也并不轻松。早上6:40，我乘坐日本军用列车去上海，我被一群日本兵拥挤着，看起来应该是3等车厢，感觉有些紧张。飞奇的紧张是有原因的，一拥挤，身上的胶片就很容易被日本兵发现。他把双臂抱在胸前，时值寒冷的冬季，他装出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身体来保护衣服里的胶片。毫无疑问，当我们进上海时，我的包会被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这些胶片，将会发生什么事。飞奇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包一定会被检查，但他更担心的是日本兵会临时搜身。幸好他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一切平安，飞奇终于带着胶片顺利地抵达上海。一到上海，飞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驼毛大衣里的胶片带到了上海的柯达公司。在柯达公司里，他连夜对影片做了2件事，剪辑、拷贝。因为是纪录片，影片的剪辑比较简单，他们删除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并根据每部分不同的内容写下了英文的标题。所谓英文标题，就是马吉根据每一次拍摄写下镜头的解说词。飞奇让柯达公司共制作了4部拷贝，其中一部送到了英国，一部送到了德国，另外2部由飞奇带回了美国。经过剪辑后的电影一共11分钟，恐怕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疑问，怎么才会有11分钟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吉使用的胶片。30年代16毫米的胶片宽大概2厘米，1米长的胶片大概能拍5秒钟的画面。所以当时马吉感叹，要是有更多的胶片就好了。但是马吉确实不止拍了11分钟，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根据马吉后来编写的镜头目录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马吉为每一个镜头都编了号，影片一共有12个，而每个影片大约记录了10个左右的案例。第一个影片记录的是礼拜仪式，从第二个影片开始就是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镜头了，一直到第4号影片的最后一个案例，也就是夏淑琴一家的遭遇，全是拍摄于1938年1月之前。而从第5个影片开始，拍摄日期就是1938年2月以后了。很显然，飞奇离开南京的时候是1月下旬，他只能带走前4个影片，长度是11分钟。而马吉拍摄的10个影片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全过程长37分钟。1938年4月，马吉把剩下的影片带回了美国。 三十年代还没有大荧幕，电视也还没有普及，马吉的影片只能在小场所里放映。马吉和飞奇也曾经试着在美国的教堂里播放，但因为画面过于血腥被教堂禁止了。这些原因都影响了影片的传播。影片的第一次公开是以照片的形式。1938年5月，影片中的一些画面被马吉和飞奇翻拍成10张照片，分别刊登在美国生活周刊上。这三张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当时用来运伤员的篮子，被强暴导致流产的孕妇李秀英，还有全家都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夏淑琴一家。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是对照片的介绍。这是一张侵华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之后将尸体抛进水里的照片。从照片上我们能看到他的双手仍被绑在背后。马吉是特别选择的这10张照片，照片上有侵华日军用斧头砍的，用刺刀刺的，有枪伤，有烧伤，揭露了侵华日军的各种暴行。1946年8月15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约翰马吉出庭作证。 John Gillespie McGee. Were you in Nanj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I was. 马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后来在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放映了一部由弗兰克·库伯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里面有关的南京部分用的就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这两次审判最终判决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处以死刑。回到美国以后的马吉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到1953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担任着耶鲁大学圣公会的牧师。他曾经在中国传教的道圣堂，如今是南京市第12中学的图书馆，被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2002年马吉当年使用的摄影机和胶片由他的儿子大卫马吉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台摄影机的发现可以称得上是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如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搜集仍然在继续。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极端的落寞，我无力抗拒。